我给了你真爱，你还我伤疤。我知道我不是你要的他，也不会假装可怜小洛丽塔，可我是最爱你的，你不知道吗？听不说你心里还是爱他，爱你思密达，爱你思密达，爱你爱你爱你爱你思密达，爱的思密达，恨的思密达，爱你的感觉我无法。是我最亲爱的，oh。